北京时间21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FM98.2兆赫 ，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那天我爬出窗口，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。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，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，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。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，但我熟悉他的心情，但愿遇到你。10点大陆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 我想用音乐温暖你的每一个夜晚， 我想用声音安抚你的每一次失落。 别人用目光雕琢 着天涯海角， 但愿这城市带给你自信， 让我们重新开始。 我是俊杰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 FM98.2。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。 你还好吗？ 金玉国事声音，每周末晚上9点 FM982， 每晚9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，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。 您好， music 智能选歌机器人为您服务，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。 最热、最新、最好听。 正在分析数据，请稍后。9 8 2，分析成功，已为您打开 FM98.2。 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一个人凝望着那片天地，思念的心，上安归里海的边际，云中的星星，曾告诉我的怎样叫你生命的意义，却又在何时何地在与他失之交臂，去安慰如今镜子里潸然泪下的自己，在离别之前深深呼吸眼泪的香气，一个梦缠绕着千丝万缕，走走停停，悬在脑海里破碎的意义，千年的流离，曾告诉我的怎样叫你生命的意义，却又在何时何地再与他失之交臂，昨天他留下的气息回荡在空旷荆棘，幻化成丝丝的声音，如深夜的梦呓，一颗心飘着去那个结局，或是唯一鲜艳的生命， 却又在何时何地再与他失之交臂。也许那是曾经你在生活真遇的记忆，只是时间的纷纷灿烂望穿眼迷离，迷失森林的踪迹跟随着风飘移，还会不会再找到梦想里的痕迹。

放映黑白默片，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。凌晨过十二点，熄灯的便利店，你的味道还留在我家的客厅里面。我想念那个不下雪的冬天，我想念你躲在我围巾里面，我想念我们取暖的咖啡店，想念你一切。我想念那个不太热的夏天，我想念两人牵着手的大街，我想念你说过的那种音乐，你我有多远。偶然的半发现夜空繁星点点，你说看到流星就要懂得许下视线，再看你人生一遍。亲爱的，你是唯一让我如此难以入眠。我想念那个不下雪的冬天，我想念你躲在我围巾里面，我想念我们取暖的咖啡店，想念。我想念你躲在我围巾里面，我想念我们取暖的咖啡店，想念

也无能，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，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。我该心啊，或是心痛啊，然后呢，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呢，除了回忆肆虐的某些时刻，庆幸还有眼泪冲淡苦涩。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，他们都有我细心收藏着。也许你还记得，也许你都忘了，也不是那么重要了，只期待后再并肩了，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。亲爱的，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，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。越珍贵的人生有失有得，幸福把遗憾抱着，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。有再多的不舍，也要狠心割舍，别回头看我。亲爱的，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，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。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，只是不再并肩了，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。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，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。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。在某处另一个你留下了，在哪里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，代替我们永恒着。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，无论如何后来故事怎么了，也要让后来人生值得。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，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。 挂着手机不睡，看你独身心不畏，这一次我没想上的崩溃、yeah、甚至还用的范围，越怂恿越显得虚伪， 这一回我没想象中狼狈。Oh, 请不要删掉这违反美，我已不再是你的谁，分开不必那么迂回。我懂后续只是更卑微，不需一一坚持一一机会。 Baby it's better this way, Ooh, If I just let it go, 你何必要在乎我的眼泪，向前走连头都不回，我宁愿要坚持不伤悲。既然这结局不后悔，后悔已不及挽回，我已经受罪，受罪令人憔悴，憔悴只会感觉更卑微，谁都不是谁的傀儡，拥抱彼此的真理和破碎。 Baby it's better this继续只会更受罪，不要任性的像小孩崩溃。 Baby it's better this way, Ooh, If I just let it go, 你何必要在乎我的眼泪，向前走连头都不回，我宁愿要坚持不伤悲。既然这结局不后悔，后悔已不及挽回，我也是受罪，受罪令人憔悴，只会感觉更卑微，谁都不是谁的傀儡，拥抱彼此的真理和破碎。 Baby it's better this way, 既然这结局不后悔，后悔也来不及挽回，羞涩令人憔悴，憔悴只会感觉卑微，谁都不是谁的傀儡，拥抱彼此的真理和破碎。 活力的最客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，薛之谦怪咖。第四名，二颗藏着。 镜子里藏着空荡，藏着你的温柔，你的体温消失了，不见了，也学会藏着，藏着我的悔恨。可是我好想你，你在哪里，找不到了。黑夜太多，寂寞重温着，反复反映有你的生活，之间还残留着什么，爱给了你却丢失了，收起了回忆藏着。 李荣浩，年少有为。 先勇敢，喜欢你是我最深的不安，其余的

bless you but me， 比对一下在下饭前你是如何自勉，问有几多位已是无言，做了大人十年，无心好东西推荐，赶上班进入大楼前，看着旁人在变，找腹镜提你你 就会面对分离。倘若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，就这样轻易因为你